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百般策划打造对朝制裁施压氛围一事7月1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他说，美国同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一起就履行非法的对朝制裁一事6月30号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所谓的通报会。美国未经联合国秘书处或安理会的任何委托，竟然纠集一些追随势力来举行了通报会，这是联合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卑鄙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愚弄。正如我们所业已多次声明的，联合国安理会被利用于一个列强肮脏的政治目的，并粗暴侵害主权国家的自主权和生存权。他所通过的一系列对朝制裁决议都只不过是完全丧失公正性、释法性和道德性的犯罪文书而已。正因为如此，虽然美国带领几个仆从国家不择手段和方法带头策划打造制裁氛围，但是很多国家对此表示反对，还有联合国秘书处也一直规避解释那些对朝制裁决议的法律基础。联合国安理会所炮制的非法的对朝制裁决议都未能见效，因此美国就单方面的强行穷凶极恶的对朝制裁措施，还发动日本、南朝鲜等追随势力让他们访问一些国家，强迫并趁用那些国家断绝同朝鲜的正常经贸关系和外交关系等，干出卑劣的行为。对于这种幼稚而拙劣的行为，国际社会予以嘲笑，这是极为理所当然的。我国是依靠自强力飞跃和前进的，美国认为任何一种制裁或施压都会对朝鲜行得通，这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想法。美国执意加大核威胁和制裁的力度，只能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促使我们从质量和数量上进一步增强核遏制力。